行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春到春烟柳如烟，欢迎你尝惊喜，坐轮椅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恰似上头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张芳，各位小弟兄们，一看事态太严重了，张芳保着年的人就往后退。张芳告诉这些人，你们怎么还看热闹？人家群殴都上来了，西方侠有点盯不住了，上，都给我上。其实杨小香、杨小翠等人并非怕死，他们保护年的人不敢动地方。张芳这么一说，大伙一看不上不行了，怕西方侠一个人盯不住劲儿，各位小弟兄各拉兵刃窜上去了。可张芳呢，架着年钦差回头一看是屋，干脆咱还回屋得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进了屋了，张芳赶紧把门关上，拿把椅子把门顶上。哎我的妈，大人别害怕，一会儿我师叔佟麟他们准来，因为咱来的时候留下话了，天已经黑了啊，您可千万不要担心。说不担心，年羹尧能不害怕吗？心头突突突突突直跳，不放心战场的情况，隔这个窗户往院里看着。朴八海家还有钱，那窗是个玻璃窗，透明的，所以看得挺清。张芳手中提着大锥子也往院里的看着，心里盘算，实在不行我保着年的人先走啊，回建州去送信儿去，去搬兵去。张芳刚想的是身后有人说话了，哈哈哈哈，二位进屋来怎么不坐着，在那站着干什么呢？贫道恭候多时了。谁？张芳扭回头一瞅，我的个妈！玩完加玩完，更得玩完。 连的人回头一看也吓坏了，闹了半天靠着八仙桌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主， 身材高大，相貌凶恶， 正是无形大剑莫欺于羞。 你说这主在这待着，谁能不害怕？五行大剑的功夫太高了，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勉强跟他打个平手，现在就剩下张方一个人保年羹尧，那又碰他了，这不是九死一生吗？张方心说，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还不如在院待着呢，这回好，把自己关屋里头了。年的人傻在那儿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张方只好硬着头皮把大锥子晃了一晃，哎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哈哈哈哈，闹了半天是无形大剑，哎，这些日子不见挺好吗？ 张方，张方，少在我面前耍贫嘴，你上回那壶开水我还没忘呢，我的伤疤犹存呢，你小子坏透气儿了你，今天你还有何说？你跟年羹尧打算怎么死？是叫我掐死啊，是叫我摔死，还是用宝剑把尔等的人头砍下？哎，我说贤达，你怎么说这话？出家人嘛，讲的是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啊！你看你一张嘴就杀，一闭嘴就宰，违背三清教的宗旨啊！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莫欺雨秀，我张方乃是福将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大概你听说过，什么场面你少侠可没经过，什么高人我没会过，小小的嫖妓店怎比当年九月九重阳盛会，你是没去，那盛会中众多的高人都想跟我张方分上下论高低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是身败名裂，我张方还是我张方。三月三量标会上你去了吧？你看那么多人都想把我收拾了，哪个得了好下场了？哪个都是倒了霉了，你也不例外。莫欺于秀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少侠可有好生之德，椅子搬开门开开，你给我滚，你算便宜，不听少侠的良言相劝，你倒霉可就在眼前， 你服气儿不？年的人在旁边心说，这张方真能吹，什么时候了还自吹自擂呢？哎呀，年的人也不敢动了，也不敢阻拦，就听着张方信口雌黄胡说八道，把无形大剑气的胡须撅起多高的，张方啊，小辈你休走，连宝剑人家没拉，探掌奔张方。张方一拨了脑袋，双手捧锥子，分心就刺。人家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伸手把张方腰带子给抓住了，砰，像拎包一样就把他甩出来。小兔子，我摔死你，肉啪！把张方甩在墙上，这下碰的又给碰回来了。张方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，好像没碰死，眼花缭乱，碰回之后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无形大剑把脚抬起来踩住张方的胸口，别动。小子，你现在还有何说？只要你服个软儿，认个错，本剑可我把你放了。 什么原因？我杀了你这个无名的小辈，我等于栽跟头，我等于丢人，你不配我亲自动手。我打的是佟林，是董谦等人，你说几句好话，当时我就放了你。再跟张芳仰面朝天在地躺着，肉烂嘴不烂，嘿嘿一笑，我莫急于修，你怎么想的来的？哎，让你小太爷服软没门啊！你伸手，是掐死是怎么的？你随便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稍微怕一点儿不算我爹的儿子。你来吧。年的人在旁边看着，心中想：罢了，张芳有骨气。别看这小子平日顽皮，在关键的时候没给官府丢人，没给他爹丢人现眼。莫继宇就一听，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我叫你不服软，伸出手来把张芳脖子给掐住，我掐死你！那撒手指头往里一扣，把张芳脖筋都得掐断了。不过刚使劲儿，还没太使劲儿的时候，莫其宇修就听着后脑勺生风，呜，挂着风就到了。无形大剑一看不好，赶紧撒手往前窜，窜出去八尺多远，您这屋里它得有限呢。回头观瞧，后窗户开了，站定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谁呀？镇东侠侯廷，方才拿小听风宝剑砍的他。紧跟着二侠侯杰、铁掌李元腾腾从外边也跳进来了。莫其宇休息说，他怎么这么巧，他们要晚到一步我就大功告成了。其实三侠怎么来的呢？一点都不奇怪。您想啊，年的人出来视察一天了没回公馆，家里的人能不惦记吗？东侠二侠铁掌李元负责的是北一路，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啊，本地有没有匪情啊，建山蓬莱岛的人来没来啊，调查这些事儿。调查完了回公馆，一看年的人不在，问师爷杨有志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一开始仨人没着急，等着吧，一看天快黑了，大人还没回来，随身护驾的就是西方侠和一些小弟兄。三侠有点坐不住了，心说海川没带眼前，我们再掉以轻心，万里有一发生事情怎么办呢？咱们去接一接。是因为这个原因三侠来的，来到嫖妓店呢，听见前面有喊杀之声，飞身上房，这才看到院里是个战场，再找年的人没有，这怎么回事？从后窗户进来，正好遇上无形大剑正堵着张芳和年的人。三位侠客大吃了一惊，故此镇东侠当先闯入房中，给了无形大剑一宝剑。再说莫契与秀转回神来，一看是三侠，火往上撞，你们过来，来多少我收拾多少，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。东侠百宝剑往前一纵，分清就刺，莫契与秀旁边一闪身，啪啪啪仨照面，啪，别动，点穴法就点住镇东侠，那能耐差的太多了。 二家豪杰往前一纵，立马劈山就是一掌。五行大剑旁边闪身，一掌走空，几个照面，别动！二侠动不了了。李元晃双掌过来，伸手五六个照面，啪啪啪啪，别动！仨儿真听话，跟木雕泥塑一般，站到不同的方位，三种姿势，谁也动不了了。你说你们来跟不来有什么区别呀？张芳，你还有何说？张芳能老在那躺着吗？三侠一来，他一咕噜声起来了，来到年的人近前。我大人，您看我这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。年羹尧就给揉脑袋上这包，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，以为这三侠来了能缓一步，然后找个地方夺路而走。没想到这么快的呢，三下五除二，三侠被人家点穴法点住了，你这不糟糕吗？张芳一看完喽，今天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。要想逃命，非得懂钱懂画意。可郑武侠在哪儿呢？他也不是神仙，也不会算，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出了事儿呢？郑武侠不来，我们谁也活不了啊！但张芳心里着急，这家还真厉害。别看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把大锥子一晃，哎哎，我说莫欺于兄，你过来。少侠可陪你大战八百合，还吹呢？莫欺于兄心说：“好好好，小辈你哪里走？”跟张芳一伸手，一脚把张芳从屋里踹到院里去了，咵，窗户也碎了，把他蹬出去了。张芳摔的这个脆脆，就甭提了。可把他踢到院里去了，就剩一个年羹尧。莫欺于兄凶狠狠的盯着年的人，三官，你还有何说？前者在建州，你就应该死。老匹夫董乾赶到了，给你解了围了，撤。你就算捡个便宜，今日你还有何说？拿命来！探长奔年羹尧，年的人跨步闪身，唰躲开了。无形大剑又是一掌，年羹尧一闪身又躲开了。墨迹雨修底下一脚，年羹尧脚尖点地，往空中一送，又躲开了。莫欺于修机一愣，哎呀，啊，没想到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呢，哈哈，还练过，来来来来，今天贫道跟你比划比划。本来年羹尧也受过真传呢，下过几年苦功，平日不显露。今天是在关键时刻，不显露命保不住了。为了护身起见，只好露出真相。但他这两下子跟无形大剑比的一块没法比呀。最后叫无形剑可逼的靠在墙上了，想要动转势比登天。就见无形大剑探左臂伸三指，啊，砰！把年的人的脖子给掐住了。脏官呐！我本应手指一扣要了儿的性命，无奈鹰王有旨要活的。对不起，跟我赶奔剑山蓬莱岛吧。 说着话把另一只手伸出来抓棉的人的袋子，想要把他生擒活俘回剑山。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，又来个主，这个人来到无形大剑身边，背后是不容分说，就是一腿。无形剑可真没注意，要按理说呢，他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后边有人偷袭他知道，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他抓住年羹尧，他太高兴了，太兴奋了，没提防后边来人，而且这个人拼了命了，这一腿踹得太重了，正好蹬个结结实实，把无形大剑蹬的哎呦一声，来个单腿跪，就摔倒在地上。再看那个主往前一纵，伸出两臂来，哎，拦腰把莫七雨修抱住，玩了命的一甩，咵，把无形大剑甩出一溜滚去。这会儿莫七雨修回头一看，佟林，那出来佟林，旁人也没这个胆子，也没这能耐。佟林怎么来的？也是照旧啊。佟林回到公馆，掌了灯子，一看棉的人不在，东霞不在，问师爷杨有之，师爷如实讲说一遍，佟林就预感到不妙。哎呀，埋怨大人，我不陪着您，您出去溜达干什么？也埋怨西方侠，你怎么不替我竹篮竹篮的，这样出了事怎么办？佟林谁也没带，随后就撵到朴家店。这一切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一看无形大剑抓住了钦差大人，佟林眼珠子都红了，本来用宝剑用双月都可以，但佟林一生谨慎，前面还有个年的人，我一下失手把大人伤着怎么办呢？干脆下手下脚得了，故此蹬倒无形大剑，搂着他的腰把他摔出一溜滚去，正摔到张方近前，张方灵机一动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大锥子朝下，恶狠狠猛刺无形大剑。莫七雨修再管能耐大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个躲闪不及，被张方的大锥子正穿的左眼睛里头，把无形大剑疼的五内如焚，肝胆竭裂，叫唤这一嗓子跟狼嚎差不多少，从地上一咕噜身蹦起多高来，他可就玩了命了，把宝剑抡圆了，扔扔，气子咔嗒劈啪扔了，就好像疯了似的。人到这份上就算完了。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楚，怒火满胸膛，根部往前一纵，把双掌并在一处，照着莫七雨修的后背，啪。就是一掌，又把他打倒在地。由于这一掌用力过猛，把莫七雨修打的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。张方一看，我再补两锥子吧，跳过来，对准莫七雨修的软肋和后背，啪。